湿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乐行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于悦，欢迎大家呢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跟我们直播互动。一个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号，就是京津冀之声 FM100.6。另外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的聊天室功能里面找到节目乐行京津冀啊，也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哎，马上就要迎来我们的传统节日中秋节了啊！再过一段时间呢，国庆假期也马上就要到来了。可能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去设计这几天我们应该去哪儿玩，或者呢，如果要是有外地来的亲朋好友，我们应该领他们去哪儿玩。今天呢，可能会给您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北京啊，是中国的文化中心，有很多的文化的场所以及文化的活动会在北京进行，这是我们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简单的聊过戏剧，那今天呢还是非常高兴的请到了鼓楼西戏剧副总经理李国杰，跟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欢迎李总。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祝大家中秋快乐啊。 欢迎欢迎啊，这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 对， 那我们的这段时间呢，肯定也有很多丰富多彩的话剧或者是戏剧在这段时间进行。除此之外呢，其实首先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戏剧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除了我们平常说的话剧之外，其实还应该包括中国传统的曲艺、 戏曲 这些都包括在内。那既然有很多传统的东西在里面，那中秋节又是一个传统的佳节， 对， 这两个之间有没有什么关联？有没有比如说一些传统的戏剧跟中秋有关？您能不能先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东西啊。怎么说呢？就是您讲到戏剧这个问题，它确实戏剧这个词儿，它是分大概念和小概念。我们说的所谓的广义和狭义。那么所谓的小概念，它基本上就是特指话剧。这个大家都知道啊，那些以北京人艺这些茶馆啊等等这些为代表的这些，这是一个话剧。那么其他的呢，所谓的大概念大戏剧，它就包含的多了。中国的传统的戏曲。还有像舞剧。音乐剧、肢体剧，就是包括舞台上呈现的这些。它呢都属于戏剧的这个范畴。那这属于一个 大 戏剧的 概念。 对。那么说到中秋这个话题呢，其实可以讲很长很多东西啊。 那太好了， 这个我可以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啊。那么中秋跟戏剧的关系，那么尤其是跟中国传统戏曲的关系，我们可以先讲讲这个呢。最早的时候，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的戏曲里有很多关于中秋的这些东西。另外一个呢，在清朝的时候，大家知道的就是他有那个宫廷的这个戏班。他宫廷戏班他们做的那个戏呢叫承应戏。 承应戏。 对。承就是这个传承的承。 传承的承。 应该的应。承应戏。他实际上最早开始是什么呢？在皇宫里边给皇帝演的戏。然后呢是按时节来演的。比如说中秋演什么戏， 您说按时节的时候，我反应了一下，是按时节前吗？ 按时节前，对对对， 跟皇帝要钱， 对对对啊。但是皇帝是可以赏钱的。 是 对对对。这个那他就呢，比如说这个元宵节，春节中秋，他不同的节庆是唱不同的戏。这个呢叫承应戏。那么后来呢，这个承应戏呢，就是因为清末没落以后，那么就开始呢就发展到民间。就民间呢传承了这个习惯，所以呢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戏院里边演戏，它都是根据这个节的 名字或者特点演一些相应的一些剧目。 嗯 啊，那比如说最常见的或者最早的就是中秋演的戏叫《天香庆节》，也叫《中秋庆节》 哦 啊，讲的是神。 嗯， 就因为成映戏基本上要么是演的是人，要么演的是神， 神话故事， 神话故事 啊， 但都是比较吉庆的。 嗯 啊，那么后来呢，慢慢的就很多戏班就开始琢磨，这就相当于咱们的贺岁剧。 嗯 啊，只你一家演，那大家都想分这个蛋糕， 是是是， 所以就开始出现了一些创新。 嗯， 那你比如说最有名的就是嫦娥。 嗯 啊，嫦娥呢，这是梅兰芳先生的代表作 哦， 那就是齐如山为他量身打造的应时应节的中秋戏。 嗯， 有嫦娥，他必然是在那个寒宫里面，广寒宫里、 嗯， 那么那个月亮是必有的。 嗯 啊，所以呢，这个从那以后他演了以后就是一举成名。就是这所谓的一举成名，就是以这个戏一举成名，因为它里边有很多新的改变，这个咱们专业的东西就不讲了啊，不论是服装啊，无论是舞美啊，它有些新的转变。 嗯 嗯，这个呢是当然很有意思，就是清末的时候或者民国那时候，好多戏班为了中秋抢生意，那就要演出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的戏。 嗯， 怎么呢？有的呢就是你比如说像演嫦娥啊，演天香庆节，这没问题。有的剧团演什么呢？只要跟月亮沾边的我都演。你比如说萧何月下追韩信， 嗯， 这个是周信芳先生齐派的名剧，那他会在每年的中秋会演。 嗯 啊、因为他这个戏同时内容也很好，讲的忠义、嗯、对吧， 对， 同时他的布景里也会有月亮啊，是这样的， 有月亮就可以中秋演， 跟中秋演。对对对对、啊、包括像西厢记， 嗯， 因为西厢记里边好多次出现月亮啊、 嗯、 这个是我觉得是特别有意思的啊，这是传统的这个一些戏曲这块跟中秋相关的、 嗯、是， 对对。 那刚才您说的是传统的、 嗯、 那现代的这些话剧里面有跟中秋相关的吗？还 有这个呢，说实话这个它就过去的传统戏曲里边的怎么说呢，它的那个中秋呢一般都是团圆， 嗯， 或者说是非常吉祥的， 嗯 啊，但是现代的所谓的话剧里边的涉及到的中秋可能大多数是悲的 哦，悲剧 是悲的 哦。 那像大家比较知道的像北京人， 嗯， 那北京人他的第一场戏就是中秋、 嗯、 就是很悲的、 嗯、 啊，他讲了这个情况。所以像还有一些呢写涉及到中秋的都不是特别的好。 嗯 啊，涉及到中秋的戏，我倒想起来，去年有一个新戏， 哦， 一个新的话剧，叫《北京兔爷》。 北京兔爷， 兔爷， 兔爷， 兔爷啊， 这个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因为这大家知道，兔爷呢是北京的这个传统的文化象征。 嗯 啊，就是中秋的时候，家家都要请兔爷， 哦、 啊，请兔爷。啊，它是用泥做的， 嗯、 啊，里边加上一些人，外边呢进行化妆啊什么的啊，它是很有意思的，它是北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嗯， 啊，这个北京兔儿爷，那么它这个北京兔儿爷的出现，实际上就是跟，当然是跟中秋有关了， 嗯， 那为什么是中秋请呢？是因为当时据说是瘟疫流行， 嗯， 那么是这个玉皇大帝派这个嫦娥派玉兔下来拯救老百姓。 嗯嗯嗯， 所以当疫情过去以后，老百姓就开始捏这个，兔子的形象， 嗯 啊、就被叫北京兔儿爷， 嗯， 兔儿爷是一个专有的术语，啊，那么这个话剧是我记得去年11月份在北京喜剧院演的， 嗯， 是北京人艺的青年编剧王苏他编的，然后北京人艺的著名的演员王班老师， 嗯， 他导的。 嗯，您真是厉害，手到擒来、 啊这个、 不仅说出了这个相关的问题、嗯、并且连背后谁演的谁导的都能记住，这真是挺厉害、 是是， 果然是专家。 做这个行业的这个戏我觉得给我印象特别深。 嗯， 为什么呢？写北京这种话剧很多， 嗯， 像以老舍先生你代表的茶馆啊什么这些，对吧， 嗯， 龙须沟啊，这就是北京特色。但是写现在的北京人能写出特点的来不太多。 嗯， 就是因为北京是一个现在是国际化大都市， 是 更强调是这个，但真正北京特色的话剧比较少， 嗯、 有呢也就是那几个人、 嗯、 包括像那个黄英导演，青年代黄英导演，他也会导一些京味的话剧， 嗯， 然后呢王班老师导的这个戏呢我印象特别深。为什么印象深？我想说一下啊，就是因为他讲的是北京的一个老的工艺，就怎么制作兔爷、 嗯、 这个工艺你得传承下去， 是 但是这种在传承的过程中就会出很多问题。这不仅是这个工艺，大家知道，像包括咱们刚才说戏曲的传承，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都面临着相同的问题，就是传承和创新怎么解决啊。那么他这个戏里边就是讲了，包括面临着现在这种网络直播、网络带货，那我做了兔儿爷可不可以在网上卖，这个戏里就做了很好的一种啊阐释，觉得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很好的一个戏， 是去年的新戏啊。 对，去年十一月的。对， 如果今年或者是未来还有上映的话，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 对，就是这个北京兔儿爷。 是， 其实中国传统戏里边，你像那个中国戏曲里边，关于春秋的关于中秋的，有的直接就讲的中秋。像那个《望江亭》中秋切块，就直接的题目就是啊，那他这是这个讲的是中秋节啊，在那个湖边那个江边的一个望江亭上，然后发生的故事。那这个呢，我觉得很多，这就比较多一些。然后现在真正的说，写中秋的戏，现在目前好像还没有，没有，都是属于设计的。 是，其实呢，我觉得您说这个是有道理的，就是以前他可能是专门觉得这个中秋是一个大节啊，所以呢大节一个是有一部分的戏班子要去这个皇宫里面演， 对， 是吧，还有更多的呢可能就是去这个达官显贵啊，去人家家里面，人合家团圆的，咱是得演一点这种吉祥的， 是 吧，跟中秋的，既然中秋时候演又跟中秋要靠上边呢，就是得大团圆或者是各种美好的祝愿， 没错。 但是现在其实这种东西，这种文化还在，中秋的文化还在，但是就没有那种一定必须得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啊，或者一定得是一个喜剧，一定得大家看了都舒服，这种概念可能就淡了一些了。 这种概念淡了，但是我个人的观点啊，也不是。你比如说，比如说现在咱们刚才说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叫哪个戏或者说哪个电影，他那叫什么叫跨年的这个叫什么来着， 贺岁， 贺岁啊。那贺岁其实就是中国传统戏曲里的 是 成迎戏，是不是 有点那意思， 是有点这个意思吧，那就是逢年过节，那我这个戏是大家看的是乐的，或者说什么呀，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是中国传统的一种做法的一种延续。这个是有，但是戏剧目前还没有。没有做，说目前暂时没有啊，我没听到说，会有一些演出会有这样的。你比如说我们中秋，那我们好多剧场里会做中秋音乐会，对吧？那它的曲目都是那种花好月圆呢，就这种的曲目， 是，那倒是， 这个是有的， 对 啊。但是戏剧专门为某个节气做的还不是很明显，还不是很明显， 是， 对， 我是想表达的呢，就是比如说古代或者说那个时候。他们就是请到家里面来啊，大家正团圆呢，然后大家一起看的那样的一个状态。现在即便是中秋节当天咱们去看，也是因为今天它是一个假期，所以我们有时间了，所以才去。 对， 不是因为我去看话剧就是为了庆祝中秋去了。 对，没错， 我们现在 目的不一样。 对，我们现在庆祝中秋，吃个团圆饭，吉祥话什么的，那都还是跟以前一样的。 是的 啊， 没错没错， 只不过就是这种娱乐活动或者说丰富自己文化的这些东西，跟以前的需求不一样了。 对，这个需求确实是不一样了，没错，没错，没错。 好，那也是感谢李总跟我们分享了古代的时候，包括现在有哪些跟中秋相关的这些戏剧啊。接下来呢，咱们就是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就说眼前的，因为马上就到中秋节了，是吧？未来的这段时间内。有哪些好戏我们去看？这个不一定是非得跟中秋沾边，就只要他中秋演呢，您觉得不错的，我觉得都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可以，这个呢是这样，正好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现在目前国内的，您要看演出肯定要买票。 那对对对对，那是啊。 最大的这个票务公司或者说票务网站，那就是大麦，这个是躲不开的。那么我想呢，如果喜欢戏剧的人呢，没事的时候可以。翻一翻，它上面演出，它分门别类的，对吧？有戏曲的，有这个话剧的、音乐剧的，儿童剧，它有分别。然后呢，最近期间这个中秋期间呢，我觉得，演出非常多，我也浏览了一下，也可以跟大家讲讲，就是中秋期间你到了北京，你来了以后，你说你想去看戏，我跟你聊一聊这个戏可以去看，它是什么类型的，对吧？另外呢。你看戏，如果出来一趟就为看了戏，也 太不值得了。你可能周边提前来去玩一玩， 嗯， 或者去吃点东西， 嗯， 这个我也可以给大家讲一讲。 哎，这不错，是一条龙服务， 一条龙服务啊。那么实际上，这个刚才说到中国传统戏曲， 嗯， 今年的这个中秋节期间呢，那么就有一个， 嗯， 咱们的这个京剧， 嗯， 《嫦娥奔月》， 嫦娥奔月， 这个 硬是硬 是在长安大戏院 啊， 就在建国门那个那个长安大街上， 嗯， 那个长安大戏院，啊，如果说对传统戏曲感兴趣的。这个非常的这个应时应景的戏， 没错， 对吧？ 嗯， 叫做《嫦娥奔月》。 嗯， 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么其他的像一些演出呢，我就觉得是这样。你比如说，咱们到中秋了，咱们可能会想比较开心， 嗯， 对吧？那么说到这个，去看一些喜剧， 哎， 这个大家可能比较感兴趣。 对， 那么这个感兴趣呢，那大家当然绕不开一个目前做喜剧做的比较好的一个公司， 麻花， 开心麻花， 啊， 没错 啊。 那么在中秋期间呢，开心麻花他们一共有四个戏同时在演出， 嗯， 在不同的剧场， 不同的剧场， 不同的剧场。应该说，我们国内的喜剧市场呢，嗯，麻花是非常怎么说呢？它属于是先行者， 嗯， 而且做的是非常不错。 是，我觉得可以说是他把这个蛋糕变大了， 嗯， 就是他亲手变大了。 是的， 现在他也正在这个亲口吃自己 是的是的 做大的蛋糕。 是的啊，因为麻花呢，他们现在是个大的集团， 嗯 啊，他们当然大家也看到好多他们的电影，啊， 嗯，没错， 做电影啊，当然春晚见的最多了， 嗯， 他们的明星， 嗯， 他们在全国各个省几乎都有自己的分公司， 嗯， 甚至几乎每个省都会有他们自己的剧场。 很厉害， 这个是很厉害的， 嗯 啊，到目前真的除了保利，可能他们是做的还是真的不错的，啊， 嗯， 保利对吧？那是保利院线，但他们这个做的真的是， 我之前就是只觉得他们挺不错的，听您这么一说之后，原来这么厉害，啊， 非常厉害，非常厉害 啊， 啊！ 那么他们在这个中秋期间呢，他们演的四个戏，那么呢？ 嗯， 一个是在那个朝阳文化馆里边那个叫九剧场， 哎，这我还在那儿演过呢， 啊，那演过是吧？ 啊，是是是，啊， 九剧场里边呢，他们演一个叫《了不起的悲伤》， 嗯 啊，我待会儿跟大家说的这些戏呢，有些戏我没看过， 嗯， 啊，这我不可能都看啊，只，就 是 给大家介绍一下， 是 是 是。 这个呢，如果是交通方便或者离那儿近的朋友， 嗯 啊，可以到那儿去看一下。然后呢，在海淀剧院， 嗯， 海淀剧院，那么海淀剧院呢，他那儿演一个叫《瞎话艺术家》。 嗯， 瞎话， 瞎话艺术家， 那瞎话啊，听名的就是喜剧， 对 吧？ 啊， 嗯，然后呢，在那个地质礼堂，地质礼堂是大剧场， 嗯， 是麻花的一个大本营， 对 啊，他在那儿演的是这今年呢，麻花一直在是重金打造的一个戏，叫《贼想得到你》啊，听名字您都笑，对吧？ 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吧？啊，希望有时间大家可以去看看。 那为什么是重金打造这个话剧的重金能到什么程度呢？ 嗯，它是这样的，它所谓的重金，它会包含几方面。第一，你的版权， 嗯， 你可能是买，比如说你买好莱坞的一个戏剧版权， 嗯， 那它肯定很贵， 那就重金了， 是吧？那就 是 重金吧。 是 是啊，你要想买那个这个亿光皇家剧院的一个版权，那它就很。 那他是买的这个版 权，他这个本子我记得是买的版权 哦 啊。然后第二个，你要用全明星打造。对吧？ 哦， 那可能你的首演或者重要场次得需要明星来演，他可能分 AB 角，嗯，那这个你是重金打造， 嗯， 舞美可能要请非常专业的很厉害的专业师， 嗯， 那个设计师来设计， 嗯， 等等的吧，啊，灯光音响啊，它会涉及到很多问题， 嗯 啊，所以有些戏所谓重金打造是指这方面，就是它的投入很大， 嗯， 比一般的戏投入很大， 嗯。 然后那个麻花他们在这期间做第四个戏叫《芳心之醉》， 嗯， 这个是在望京那儿有一个叫慈剧场， 嗯， 慈就是磁力的磁，吸引的那个磁力，吸引那个磁，嗯， 嗯， 这个呢是挺有意思，他这个是常年演，常年演， 嗯， 每天晚上都几乎都演， 嗯， 甚至周末是演四场的，演四， 那还每天都爆满吗？ 对，很厉害的，他， 哦， 这个叫沉浸式的。 沉浸式， 沉浸式的。 哎，您先介绍啊，一会儿我再跟您打听一下关于这沉浸式的问题。 啊，行，可以。 啊， 他这个沉浸式的呢，他几个，就是他这种打造的方式啊，他跟咱们其他的就正一般的理解不太一样。 嗯， 他们就是你现在年轻人喜欢什么，那么我们就做什么。 嗯， 这个呢，而且他都请的是帅哥美女演员。 嗯， 那绝对的，又能唱又能跳。 嗯， 在台上跟观众互动。 这样观众是非常喜欢的。啊， 是 他这个做法是，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学习，值得其他的这个同行业要学习。 嗯， 这个呢，大家去这个的，不光是中秋节，他们平时他们也演《芳心之罪》，这个我是去看过的， 嗯， 我是去看过的，啊，这个我觉得挺好的。然后呢，那么其他的一些演出，你比如说， 您这个开心麻花介绍完了是吗？ 啊，对，您说， 但咱就是在这儿就顺带聊吧，就是把这个沉浸式先聊， 因为 正好聊到这个沉浸式，我就是觉得什么呢？一个是现在好像好多都叫沉浸式， 是的， 不光是话剧、戏剧等等啊，有好多的，就是比如说表演呐、啊，或者是什么，就反正沉浸式太多了。 嗯， 我接触到的，我反正没有沉浸进去的。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我不知道。在话剧里面，沉浸式它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啊？然后还有呢，就是说现在好像从国外好像引进了一些所谓的沉浸式的这种话剧，跟国内的沉浸式有什么区别？ 关于沉浸式呢，这个到现在为止也是有争议的啊。 嗯， 这个争议就是在它的定义， 嗯， 就说什么叫沉浸式？ 对啊，什么叫沉浸式？ 这个呢，目前为止是没有一个。准确的，或者说一个大家 没有权威的， 权威的说这个他就是叫沉浸式的。那我个人理解的沉浸式呢，就是说这个观众一定要有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这个身临其境不仅仅是指我在你的这个环境里， 嗯， 如果仅仅是那样的话，那只不过是我把从剧场里演出我搬到另外一个空间， 嗯， 那没有什么区别。或者说有原来在剧场里是坐着看， 嗯， 我现在换个屋子，你们都站着看， 嗯。 这就叫沉浸式，我觉得这不是的， 嗯， 这是不准确的， 嗯 啊，就是我认为的沉浸式应该是，比如说，嗯，在比如说茶馆， 嗯， 在茶馆里边发生的事儿，那观众坐在茶馆的那个桌子上， 嗯， 跟演员坐一桌， 嗯， 演着演着他起来说台词，甚至他可以跟观众说，你就交流， 嗯， 说哎，这茶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可能更符合我心目中的沉浸式。 是吧？ 对， 那您说这个我也很认同。 嗯， 我也是觉得，只有我们真正的参与到其中是，就是你是一个见证者，你说不一定是说推动剧情发展什么的。 对对对。 但是这有一个前提啊，就是如果这一场里面有十个观众，我觉得可以没问题。 嗯， 你要有1000个观众，你怎么让他们全都沉浸在这个里面？ 这个是不可能的。沉浸式戏剧它。到目前为止，没有说 特别多的人， 话剧本身也不可能有很多的观众，像保利剧院这算大的，对吧？那其他的不可能的，你像200-300的观众， 嗯， 或者500-600那算中剧场， 嗯， 对吧？那他也本身也没有多少观众， 嗯， 你像现在做的沉浸式比较不错的，就或者说比较有名的，就是上海的，啊，叫《不眠之夜》， 嗯， 啊，这个我也去过，那么呢，这个大家有机会也可以去一下啊， 嗯， 它是一种另外一种体验。但是我个人觉得呢，它不是我想象中的沉浸式， 嗯， 它只是说有演员带着观众跑，跑着跑着可能这个演员就消失了， 嗯， 你观众只能自己去，哎，我再找找那个线索，找找什么，你最后你看的是一头雾水，这个我觉得， 这我觉得听起来不像沉浸式， 哎， 像密室， 哎，是的， 密室逃脱的密室， 对 对, 对，我也觉得是，那但是现在呢，你像有些密室逃脱呢，它又是完全是由观众去演， 嗯。 这个其实又不叫沉浸式戏剧， 嗯， 我觉得它这是还是个游戏， 嗯，对， 沉浸式戏剧一定是由演员和观众共同完成的， 嗯， 啊，其实这个在去年的国庆节的时候， 嗯， 说到茶馆，就我亲身去参与了一场我认为 嗯 很不错的一个沉浸式演出， 嗯， 就是北京市曲剧团做的茶馆， 哦， 他把开场的这一段。就在那个园博园，那里边有个北京园， 嗯， 北京园里边有一个，就是一个那个最高处是有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大房间， 嗯， 那里边坐了大概7-8桌客人，加上演员加上观众， 嗯， 然后他们就开始在这里边演起来了，就等于在茶馆里边吵架唱戏， 嗯， 然后你在那喝着茶嗑着瓜子跟那个演员也聊着天，就这么一个情况。我认为那个很好啊，据说那个现在可能会在通州这个副中心可能会放大的这个事儿。 对，我觉得刚才听您介绍完之后，我也觉得这样挺好的， 嗯， 但是如果这样遇到那种特别有表演欲的观众， 嗯， 怎么办？ 是吧？他就强烈的干预这个剧情的推动。 我觉得不大可能， 不可能吗？ 不大可能，因为是这样的，你强烈干预的话，就是他肯定是有观众须知嘛， 啊， 对吧？那你不能违反那个观众须知，你 就是 这样。 就比如说，不是想让陈进嘛、 啊啊， 这个演员可能就是在聊天的时候就跟这个人聊了， 嗯、 啊，就这个人他特能聊， 嗯 他而且还纠正，比如说，哎，你说这不对，是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就可能演员本来想就是跟他搭个话之后就说别的去了，结果他、 不是啊，是这样的，你想如果说是五张桌子 啊， 你坐在这张桌子你们俩聊 啊， 那另外桌子人家聊别的，人家也不听你们聊什么呀，对吧？因为我们在这儿观众来了以后，外边没有在第二层的观众了， 嗯， 你懂我的意思了吧？ 嗯， 就我们每个桌子都在聊自己的事儿，你聊呗，但聊一会儿人家起来唱戏了，你就没法跟人聊了吧。 嗯， 是这样的，还是有一些约束的。对对对，这个我觉得倒不是大问题啊，既然要做这个事情，肯定要预想到，就像刚才说的，其他的沉浸式的， 是 啊，都有这个问题。 因为我其实对于沉浸式这三个字接触最深的就是一次这个密室逃脱、所谓沉浸式挺新颖，又网上特别红，然后怎么着，钱也挺贵。结果去了之后呢，我有一个特别不舒服的一个地方，就是那演员或者说叫 NPC 或者叫什么吧，他太较真儿，或者怎么说呢，就是他太凶了。他演的是一个你管着我们的这个，或者说我们是在一个类似监牢的地方，我们想出去，他算是一个管着我们的，但是就是真冲我们喊，然后特别严肃，你跟他打哈哈什么的，他特别生气，然后就恨不得骂你那种。当时我就感觉特别不好啊。 不是，那你可能没入戏。 我入嗨，就反正我是跟我朋友一起去的。 这个演员入戏很深，入戏太深， 是 吧？ 可能是这样， 因为他给他的身份可能就是个牢头， 对， 他对吧？他一个狱卒，他就要在那儿管着这些犯人 啊， 你们要想办法逃出，对吧？ 哎呀，反正就是一个不怎么美好的一个体验吧，我觉得是。 那反正现在呢，因为这个密室逃脱也是，或者说这种游戏呢，也是良莠不齐，良莠不齐，对对对， 现在我觉得还有一些像剧本杀，虽然我没玩过啊，但是我感觉有可能，我就是听说他们玩这个什么样，我觉得有可能所谓的沉浸式的话剧，有朝一日可能跟剧本杀会有一定的结合。 这个目前应该是，我记得前几天应该已经有 了， 已经有结合了。 天哪， 已经有结合了啊！只不过这种结合是否成功，我们可能得拭目以待啊。 对，因为其实通过这个所谓剧本杀，好像大家表演欲，很多人表演欲被激发起来了。 那这个实际上这个剧本杀或者说密室逃脱这种的参与，跟上次咱俩聊过，也就是非职剧团，非职业的人演戏，那又其实跟这个实际上是有一个很微妙的关系的， 是 不是 啊？ 对， 挺有意思。 那以后演员这个行业还有没有了？ 还是得有的嘛， 是啊， 啊， 它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随着现在呢，这个比如说有很多真人秀越来越火了，然后有一些这个参与表演的人越来越多了，可能有朝一日，可能就有人自费的去玩那些真人秀，或者有人自费的给自己的公司或者说自己的哥几个拍一个小短片什么的，可能会越来越多。 这个其实在以前很多这种类似的这种尝试呀，很多， 对， 说农民办春晚 成功的其实也有， 农民拍电影 啊， 这种都有尝试的， 是是是， 对 啊，不光是农民啊，就是大家去演话剧，这个可能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 火，一种尝试。 嗯， 而且科技的发展，将来如果 AI 发展或者这种技术发展，我觉得会出现很多我们想象不到的情况。 没错，有可能真的不用演了。 对 啊， 那会你所不用演员，他可能会生成一个演员 啊， 现在已经有了呀， 是 对吧？那你们主持行业不是有这种 也有 有吧？ 有 OK 对 啊， 一样的。 对 对， 其实如果说就什么时候你把剧本放进去之后，自动生成一个动画，甚至是以后 AI 技术越来越高超的话，自动生成一个电影或者电视剧，这可能都有个三五年可能就差不多了。 现在自动写诗、自动作曲都有。 对，这我知道， 这都有啊。 就是我还跟自动作曲的有人搞自动作曲的聊过，我说你这个写出来的歌能行吗？他说就是量大啊。 对， 你说你一个音乐人，你再厉害，比如说你一天能写十首歌，是吧？ 不可能的。 对，你就是再厉害，一天能写十首歌。 对对。 啊，我们这个一分钟好几百首， 对， 是吧？ 而且你可以定制什么风格，对。 是没错啊， 是的， 所以这可能对各个行业都会有冲击，但是我个人认为 凡是能称作是艺术的，它应该都短时间内不会受到什么冲击啊。你像这种，你比如说排个话剧，一般人演个话剧、排个话剧这种东西，可能马上就会有 AI 的这种东西出来。但是你说那些好演员、那些好剧本、那些好导演，他是再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不会被取代的。 是的， 嗯， 我同意。非常同意你这个观点，对 啊，我们上半时段呢时间也差不多了啊，下半时段呢还是请李总来跟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中秋期间或者是再过几天的这个国庆期间，在北京有哪些即将上演的话剧？ 好的， 好，咱们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继续回来跟您聊。 好的。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乐行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于越。 大家好，我是李国杰。 今天呢还是非常高兴请到李总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马上就要到来的中秋以及即将到来的国庆期间北京有哪些值得一看的话剧。 好的，这个大家好。那个这样吧，首先说一下这个鼓楼西。 哎，好， 因为我从鼓楼西来的，对吧？ 这不算首先了， 不算啊。 上 面已经说了，开心麻花了， 开心麻花了。 好， 对啊。 下个时段呢，我想先说一下鼓楼西 啊。 鼓楼西剧场呢，在中秋期间呢，正在演一个新戏，叫《杂拌遮罗或沙拉》。 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大杂烩的意思， 对，有点大杂烩的意思。 为什么叫这名啊？ 这个那只能我们编剧，同时也是导演，他是这个戏导演张慧老师。张慧老师是非常有名的一个青年女导演。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这个戏目前已经演了几场了，两三场、三四场了，加上内部演出和媒体场都应该有个五六场了。目前整个的口碑还是不错的。在大麦上的分应该也是8点多分。在这个豆瓣上啊，应该也是挺高的。那么呢，这个戏好，就是剧本好，导演好，然后三个演员好，我只能这么评价。但是我不能太多的剧透。我觉得你就是奔着某一点你去，你都不觉得，你都会觉得有所收获。你奔着剧本去可以，你看完你会有收获。你奔着这导演水平去也可以，因为导演也导了很多戏。你奔着这其中的三个两男一女的这个演员的演技去，你更会有收获。这个演三个演员的水平都非常的高，非常好。在这期间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去，因为呢什么呢，因为鼓楼戏剧场大家知道就在什刹海边上。你可以到什刹海去玩一玩，看完戏到什刹海酒吧去喝点酒， 是， 对吧？走过去就可以了。 对 啊，这个呢，然后你愿意吃，在我们那个这个看完戏，我们专门给他这个戏定制的沙拉， 哦， 因为它这个戏 不好意思啊，您定制那沙拉里面有什么？您说折罗有什么？ 没有，因为杂拌折罗或沙拉，这是三种不同的东西。然后沙拉呢，是我们就是鸡胸肉的沙拉 啊， 那个非常的便宜啊，提我可以打折啊。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配套的一个饮料， 嗯， 那是专门研制的，就是这一套一个饮料加一个沙拉，这个我们给它起名叫。杂拌啊，是这样的， 只要不提供折罗， 对，折罗这个北京人可能知道啊，北方人知道， 对 啊，它是一个大杂烩， 是是是啊，听起来这个名字就很有意思。 对， 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一个戏剧当中呢，您说这个导演好，编剧好，演员好， 对， 那其实我想在这儿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比如说同样的情况之下，您觉得到底是导演重要，还是编剧重要，还是演员重要？说你别告诉我都重要啊！我也知道都重要， 不可能的， 我也知道都重要， 不可能。 就是我说的同样的情况是啥呢？ 我知道你的意思。 就比如说导演啊，还有这个，我想想啊，导演和编剧都是一个人啊，不是都是一样的。但是演员呢，一个是我，一个是濮存昕老师，差的有点太多。 对，我觉得那样的话就不用，这是不用回答，对吧？ 不是，然后同样。比如说都是濮老师演，编剧也是一个编剧，导演一个是我，一个是孟京辉老师。 那我觉得那可能不一定啊， 不是 那不一定。 同样的，这个编剧那边也一个是我，一个是人家专门的著名编剧。 我先回答你刚才说的吧。其实你刚才问我的一个问题呢，是经常有人问我的啊，就是会说你看一个戏，你是去看什么？ 到底是什么最重要？ 什么最重要 啊？ 我认为在我们目前理解的话剧里。 嗯， 剧本最重要。 剧本最重要。 剧本，一剧之本。 哦， 如果没有茶馆这样的剧本， 嗯， 你是再好的导演，你导不出这个茶馆来。 嗯， 对吧？ 是 啊，雷雨他就是曹禺先生这个本子好。 嗯， 日出他就是本子好。 嗯， 你这时候这我们这个行业，它有个戏，有个名字叫戏保人。 嗯， 就这个戏好，你谁来演都不会出问大问题的。 好。 那人保戏是另外一回事，就是戏可能弱一些， 嗯， 但是这个演员很好，啊，他是这样。 那既然您是这个答案的话，那我就根据您这个答案再问一个问题 啊。 那为什么著名的导演我们一下能说出好多个，著名的演员我们能说出好多个，著名的编剧我们却不怎么知道呢？ 哎呀，这个你说到一个痛处了， 是吧？我们 说到这个行业一个痛处 啊，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观众大家关注的。都不会关注剧本， 嗯， 不会关注编剧， 嗯， 而且甚至有些，嗯，有些场合大家对编剧非常不尊重，这是一个、 啊、为什么 啊？这种不尊重，比如说海报， 嗯， 海报上他写的是某某导演作品， 哦， 某某明星演出， 是是是， 编剧看不见， 嗯， 是吧？ 嗯，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待遇太低， 嗯， 在这个行业，编剧的他的费用是很低的， 嗯， 很低的。啊，这样的话呢，在这个、很多有名的编剧可能去编电视剧了，编电影去了， 嗯， 他要挣钱，这样的话呢，也是人才的一种流失。但总的来说呢，这个行业是这样。所以我在做的事情，因为你在介绍我的时候，其实我还有一个身份， 嗯， 我是中国戏剧文学学会副秘书长， 嗯， 就是所有编剧的家， 嗯， 就是我就在做这些事情。 是 尊重戏，所以我的所有的戏我都会跟他们说，在海报给我过眼的时候，我先找出一个问题来，就是编剧要排第一。 嗯， 甭管多有名的导演，你可以在旁边写说这是谁的哪个导演作品，没关系。 嗯， 但是在那个整个主创团队的这个顺序里， 嗯， 编剧一定给我排第一，这是我的一个原则。 嗯 啊，而且我也在做一些公益的活动，向剧作家致敬。 嗯， 我今年也是第四届，今年的12月份做第四届。就是我要解决这个问题，什么向剧作家致敬，就要尊重编剧，这是这个行业目前最大的一个痛处。 对啊，您说这很对，剧本 一 剧之本，一 剧之本。 您跟著名的那些导演有聊过这个吗？就他们认同您的想法吗？ 我这么说 啊， 就是这个行业内所有人都认同这个想法 哦， 但是 那就啊 做的时候。就不见得是这样了，对吧？ 好吧、 那你想想，这个剧本很好，但是呢，你想一个大导演来导，那吃饭的时候排座位都会把那个大导演排到很重要的位置， 是， 这就是中国，这是现实， 嗯， 没有办法， 嗯 啊，这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们努力的在做一些事情，能够逐渐的 改变。 嗯， 对。 哎呀，真是感谢李总，我觉得您也是真的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对对对，啊、 非常感谢。那请您继续来给我们来推荐吧。这个还有什么值得推、值得看的一些话剧？ 值得看的，现在呢，就是今天晚上正在演的，就会演出的，一个戏叫《双屏记》。这个呢就在那个东单那儿有一个叫大麦超剧场。这个戏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剧团，叫做九人剧社。他们做的民国系列的第三个戏。第一个戏叫四张机，第二个戏叫春逝，这个戏叫双屏记。我是前天晚上去看的。 怎么样您觉得？ 我非常喜欢，我觉得非常好。但是我当时我发个朋友圈，我说看这个戏呢，你如果对民国知识特别的了解，你的乐趣会特别多。你会知道他每一句话出自谁，你知道他那影射谁，就特别有趣啊。所以呢他们这个做的很好，但是我觉得是现在是一张票没有了，因为他们一出来不到一个小时，这个所有的票都卖光了。但是呢有一个福利，我可以在这儿告诉大家，20号的晚上7:30，和21号的上午10点，在 B 站他们公益放映这个戏。 哦，那不错， 就你不用买票， 不错不错， 你可以在网上看。这个你在哪儿都可以看，在家里就可以看就行了。这个呢，我大家可以如果说喜欢的话，可以去看看。这种民国的戏呢，它需要有一定的知识积累，它的乐趣会更多，就你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当然你说我就看一故事也没有问题，对，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的。这是一个我觉得比较推荐的戏。那么另一个呢，就是当然就离不开北京人艺了。北京人艺的大剧场首都剧场正在演的一个话剧叫家。这是巴金先生的激流三部曲中的，对吧？家春秋、 啊、 对，之一，而且是最好的一个。 那 么呢曹禺先生给他改成了话剧，已经演了很多年了。这次呢像什么这个苗池啊、邢浩啊这些青年演员和一些老演员一起来演出。这个呢我看了一下，目前可能还有一部分票。票也是很难买啊，还有一部分票。那么到首都剧场去，当然就我上次也说过了。那周边的可以玩的、可以吃的、可以逛的太多了。你可以去一天，啊，你比如说是逛王府井步行街，走到北头，那它就是首都剧场，然后呢，那儿有商务印书馆的韩芬楼，它读者服务部，中华书局的读者服务部叫灿然书屋，然后再往北就是美术馆，对吧？然后那儿有三联书店，那个三联书店是咱们国家第一个24小时的书店，当时我记得国家领导人还给他写了一封信嘛，还给这个书店写了一封信。就对他们这做法表示表扬。然后旁边呢吃的特别多。那吃的比较多的是什么呢？面条。有5家面条。我都数过，还有一个日式的面条。这个到那儿去了，应该说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都会有收获。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值得推荐的一个。 不好意思，我再打断一下啊，因为您聊到了这个仁义，其实我想再跟您讨论一个现象。这现象呢其实比如说仁义有一些很著名的演员，他们还是会经常回来演话剧，这个我觉得是很正常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仁义了。但是现在呢我发现好像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甚至是顶流明星，他们也开始演话剧了。 是的。 我想问一下您为什么，就是我首先他们演话剧能挣多少钱我不知道。但是肯定比他们拍广告或者拍电影、拍这个电视剧挣的要少， 是的， 而且要更辛苦、更累。 对， 为什么那么多这现在的这些比较火的明星，他们愿意去拍话剧呢？ 我觉得可能这有主观和客观的情况啊。 嗯、 客观原因，主观原因呢，是因为这些明星呢，他们好多他就是专业院校学表演的， 对， 出来的。 是， 但是呢，他因为一直在做影视啊，或者做别的，那么他现在呢，他还是对于舞台还是有一种对他有一种吸引力，他还是想到舞台上再去展示一下，因为那他觉得那才是他自己的老本行，对吧？另外一个呢，在舞台上能够展示，其实，在同行里边，他会觉得内心会有一种满足。你看，我能上台演戏，你们不见得都能上台演戏，因为不是每一个影视演员都可以上舞台演戏， 是 对吧？ 嗯， 这是他主观的。那么客观方面来说呢，作为出品公司也好，作为剧团也好，请了明星去，他自然的票房就好卖，对吧？票房好卖，从经济方面有收入，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个事儿的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吸引更多的普通观众，甚至没看过话剧的观众走进剧场，这是一件好事儿， 是好事儿， 对， 我也觉得是好事。 嗯、对，所以这个 是，比如说，我听说前段时间有一个在这个成都，许晴和肖战一起演的一个， 是的， 长达8个小时的话剧。 对，那是央华戏剧做的《如梦之梦》。 嗯， 对。 就是我觉得这个应该算是所谓的顶流了，是吧？ 嗯， 他过来演这话剧，而且是这么长时间的话剧，得多累啊！我感觉坐下面的观众坐着都挺累的。 是的， 啊， 对。但是他们这些总的来说呢，就是说他对于这个市场，我觉得就刚才我说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儿，我还是、 嗯、 我支持这种做法。但是呢，就是可能得稍微有点门槛啊。我个人觉得， 啊、 比如说这个演员他有名气，但他从来没有上过舞台，这个呢 我其实也想问您这问题， 我挺担心的。 因为说实话，有很多的这个现在很火的一些人啊， 嗯、 他可能甚至不是表演专业毕业的、 嗯、 啊，他可能是通过一些别的方式， 嗯、 你比如说去国外啊、 嗯， 就是参加什么这个练习、 嗯、 啊，练唱歌跳舞。 嗯嗯， 唱歌跳舞是吧，好爽、 嗯、 但是你要说演话剧，我觉得他可能没、 嗯、 之前没演过、 嗯、 您说这种他能演吗？ 对，所以这个呢我觉得分几种情况。 嗯， 他如果说去主演， 嗯， 我演男一或者演女一， 嗯， 这个大段台词，这对他来说可能是很难完成的。 嗯， 但是呢他往往可能有些他是明星，但他在这戏里可能只是客串一下、 嗯、 就像咱们看影视剧一样的。 嗯、 啊，你看说某某著名影星他演了这个电视剧，其实他在里边就露了一小脸、 嗯、 对吧，这种情况我觉得倒不必担心， 有情出演 啊，有情出演不必担心 啊, 啊，但是如果说真的要让他们主演或者没有舞台经验的、 嗯、 我还是建议这个无论是明星要多爱惜自己的羽毛。 嗯， 因为你这样的话，嗯，仅仅靠粉丝，嗯，是很难在舞台上站得很久的。 嗯， 这个是很难的。 我再有一个就比较好奇的问题啊、 嗯、 比如说、 嗯 就不管是谁吧、 嗯、 就在演话剧的时候或者演戏剧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情况出现、 嗯、 就是提字器。 不可能。 从来没有过。 怎么可能呢？因为你观众，因为戏剧它的魅力就在于现场性。 啊、 嗯、这个现场性观众能看见的在舞台上。而演员是面向观众的。 啊、 嗯、你在哪放提字器？ 就是观众的后面嘛。 那不可能的。那观众我一回头不看见后边有东西了吗？ 是啊。 那这个事儿如果拍一张照片上网，那这个演员还。 这不是最近有好多这种节目都是因为这个那个糊了吗？ 所以这些可能也就是影视或者电视剧等等他们、 啊、 或者电视这种技术偏技术方面的东西，可能跟话剧或者跟舞台剧的区别吧。 嗯、那如果要真想不起来词儿了怎么办呢？您遇到过那种情况吗？ 我没遇到过。 您看了那么多场话剧， 没有 一次都没有。 对，所以为什么话剧它的排练很辛苦？ 嗯， 它要你像演电影说，来我就给你3天，我就可以演。 嗯， 但是你要说我没排过，我让你上舞台去，那怎么可能呢？ 嗯，对啊， 对吧？你至少得排练够1个月。 嗯， 你得把词儿记下，你得跟别人搭戏。 但是有可能，比如说新的演员，他确实在底下背的滚瓜烂熟的，那一上去之后就一紧张忘了。 这个情况呢，嗯，如果出现一般的演员在台上，就其他演员会帮他解决的。 嗯嗯、 他只要不要错的太离谱。 嗯。 不要错太离谱，但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在我们来说叫是舞台事故。 嗯， 那也没有办法，你得演下去，你不演下去你怎么办？你说把大幕拉伤、 嗯、 然后观众你们先等等，我们再接着演。这个不现实啊，不现实 啊，一般情况下是没有的。这也是说这个行业非常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能上舞台演的。 是的， 对 啊， 是这样。 好啊，那还是请您继续来给我们推荐、啊、 好的好的。那我要推荐的可能后边几个可能简单说一下啊。 哎，对， 一个是像那个蜂巢剧场。 嗯， 蜂巢剧场大家知道是孟京辉老师他的剧场、 嗯、 他在这期间呢正演那个摇滚音乐剧《空中花园谋杀案》。 嗯 啊，然后呢这个大家如果感兴趣或者对孟导的这个他的风格感兴趣的， 嗯， 可以去看一下啊。当然这个旁边有吃的，我是印象很深啊，在他的东边有一个叫旺顺阁大鱼头啊，这个 还是挺有名， 挺有名的，对吧？ 啊、 也是个连锁店啊， 是 吃那个什么从那个千岛湖运来的大鱼头 啊。 这个呢，我推荐一下。另外一个还有一个音乐剧，同时说音乐剧叫、 啊、 你说我容易吗？是小柯老师的， 嗯， 他在专门有自己的剧场叫小柯剧场， 小柯剧场 就在798， 嗯 啊，所以说如果朋友到你说我到那个798去转一转。 嗯， 那是应该算是最早的文艺网红打卡地了。 嗯、 我认为啊，798，它现在依然的还有很多那种特别有特色的店， 嗯， 去逛一逛，包括一些雕塑，尤其是一些雕塑是比较多的， 嗯 啊，各种材质的。然后呢，大家可以去看看，我觉得那个地方也可以。然后呢，你晚上 再那个看看音乐剧。 嗯， 啊，因为小柯也是著名的音乐人， 没错。 那么他的很多歌都大家都知道，那么可以去听听他，这看看他这个音乐剧里边有没有你喜欢的歌。啊， 您说到这儿，我再插个问题啊，对，就是因为您说到了连续介绍了两个音乐剧，就是音乐剧，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曾经试图跟几个朋友，创作中国传媒大学的第一个音乐剧啊，但是最后一审的时候被毙了，啊，当然我也是，只不过就是在其中演啊，里面负责写歌的那是我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朋友，就是从我们那一年之后，我们是第一个应该是。提出来要在戏剧之夜舞台上演一个音乐剧了，从我们那个之后的一年开始有了真正的第一个音乐剧，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那是十年之前了，差不多十一年之前，那时候我就觉得音乐剧就是因为话剧那时候在北京已经很火了，但是音乐剧很少，我感觉好像应该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但是现在好像在北京的这些戏剧的剧场里面音乐剧还是不是主流，然后也没听说哪个特别火的。小柯的那个好像算是比较有名的了，但我也没去看过。 对，这个北京的音乐剧市场呢，就是相对来说啊，它是不如上海。北京这块呢，一直坚持做，真的我也是比较佩服小柯老师。他那个剧场，因为七九八大家知道，相对比较偏。对吧？你要去看戏，看完了，你说对吧？九十点钟回来可能很比较麻烦一些。这样的话呢，就是。他坚持不容易，然后北京的音乐剧总的来说不如上海，上海这两年是非常的火爆，有好多音乐剧那几乎是一票难求，一票难求，但他这个呢发展也不一样，大多数是国外引进的剧目或版权，尤其是韩国的， 就是我其实觉得奇怪的地方在于什么呢，你比如说美国啊，有百老汇， 对， 是吧， 对， 那么占那么大份额的，就那么多人都喜欢看。其实咱们中国的传统的戏剧也都是唱着说的呀，对吧？为什么现在中国的这个唱着说的就我不是说传统的唱着说的，就是现在能变成音乐剧就这么难呢？ 我个人认为吧，这个还是基因里的东西。就像中国做话剧，真正让老百姓喜欢的一些话剧，你找它的根儿，或者不论从编剧的、从导演的手法。从演员的演技上，你几乎都能找到中国传统戏曲传统艺术的那种影子。这是我觉得这是 DNA 里边传下来的东西。就像可能说比如说中国人他不适合某些音乐形式，或者不适合某种舞蹈形式，不是不适合，咱也照样可以跳，照样可以唱。但是呢他的受众可能就不像在国外那么大。他就这就可能是有一个，我觉得还是有一个 DNA 的区别。不在于是说好像说我们这个所以就弱。这我觉得没有弱和强的这个比较， 我不是说弱和强，而是说就是咱们传统就是好几百年、好几千年听着都是唱着的剧， 对 吧？ 对， 到现在就是不喜欢唱着的剧了，那 那不是喜欢唱的剧，因为这个唱和唱还是有区别的嘛， 对 吧？对， 那肯定 是还是有区别的，对。 啊、 我觉得音乐剧，咱们国家的音乐剧一开始也是都是引进，从前年最早的像什么《妈妈咪呀》这些大型剧目的音乐剧的引进，还是比较火的。因为这个，然后呢，就做了像中文版，包括《妈妈咪呀》中文版，包括咱们引进的韩国的和日本的，一些作品，那么做成音乐剧，这个还是比较多的。所以现在其实比较少的就是中国原创音乐剧，那么这两年一直在坚持做这个事儿上，就是做音乐剧比较成功的，就是上海的上汽文化广场。上汽文化广场呢，他们主要是以音乐剧为主，他们呢从去年前年就开始做这种音乐剧的。培养孵化，就是从本子开始，从写本开始，然后呢他们现在已经孵化出几个啊，然后包括他们马上要演的一个戏我还准备去看，叫南唐后主啊，对，我觉得这个他可能还有一个时间的问题，还有个时间问题，他毕竟这个音乐剧整个在中国进入中国时间可能不一定很长，对， 是啊，而且您说前两年是吧，那几个音乐剧演员那么火， 对， 火到那个程度， 对， 然后好像中国的这个音乐剧 也没怎么，对， 也我那时候本来认为是不是音乐剧马上也能那么火，结果也没有， 也没有，没有，没有。 事实证明他们现在好像演话剧来了， 对对对对，那个郑云龙去演话剧了，但是他现在依然也是在演音乐剧， 是是是， 在演音乐剧， 嗯， 这块呢，音乐剧这块他应该属于，当然了，话剧也是舶来品。音乐剧更是舶来品， 对， 那么他们呢都是舶来品，他来的时间更晚一些，更晚一些，或者被大众的接受更晚一些，所以就可能还要有一段时间吧，对对对， 我们最后还剩两分多钟时间，您看看还有什么好的 给我们推荐一下的啊？ 那就没说到的一个剧种 啊， 舞剧。 舞剧， 对， 其实咱们国家舞剧开展的还挺早的。 对呀、啊。民族舞剧其实是很早的呀， 是吧？就是早期还有芭蕾舞剧、 芭蕾舞剧、红 色娘子军、红 色娘子军，对对对，民族舞剧都有、 嗯。 那么呢，在中秋期间呢，国家大剧院， 嗯， 他演一个舞剧叫《秀水泱泱》， 嗯， 这个是讲的一大那些代表， 嗯 的背后的一个女人的故事， 嗯， 哎、就是 给他们找那只红船呢， 对，他是等于搞后勤保障的， 嗯、 啊，是一个、主旋律的一个舞剧， 嗯 啊，这个呢是中国歌剧舞剧院做的，我觉得肯定质量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大家如果去的话， 嗯， 在天安门附近转一转，对吧？到前门大街去转一转，或者去故宫。 那是什么舞种呢？是芭蕾舞还是什么民族舞还是什么舞？ 它应该是民族舞 哦、 啊，应该是民族舞。我这个我没细看啊，我记得应该是民族舞啊。 嗯， 这个呢，因为这两年其实舞剧大家可能知道比较火，这个比较火其实就是一个舞剧带火的，也就是《永不消失的电波》。 嗯， 啊，上海歌舞团来做的这个事儿。啊，这个他现在那个戏那个舞剧现在已经在上海进行驻场演出了。 嗯， 那驻场演出，舞剧的驻场演出在咱们国家应该说是开天辟地头一回啊，开天辟地头一回。 是是是， 对 啊。其实我想跟这个可能有很多人听完舞剧之后觉得没什么劲， 嗯、 是吧、 嗯嗯？ 我是这样的，我肯定是不喜欢看跳舞的， 嗯， 但是我妈妈特别喜欢看， 是吧？ 特别喜欢舞剧， 嗯、 所以。而且，哈尔滨的这个舞剧，特别是芭蕾舞剧，市场特别好， 嗯， 所以我小的时候就没事就去看。说实话，看完之后，每次看完之后都觉得挺不错的， 挺不错的呀。 啊，现在再去看的话，也觉得挺不错的。 对，因为舞蹈它有它自己的语言， 就是它 是 一种另一种魅力， 另一种魅力。然后呢、 嗯， 但你如果说喜欢看故事，你像他讲的《永不消失电波》也好， 嗯， 他就讲了一个故事啊， 嗯。 只不过用另外一种方式让你来懂这个故事， 没错， 对吧？ 嗯，是。哎呀，今天真是感谢李总跟我们一口气聊了这么多啊，还被我这个提了很多很尖锐的问题，但是您的回答我觉得也是很够意思啊，很难得的一个回答。那今天呢，咱们就暂时聊这么多，以后再有机会还是想请李总继续来跟我们分享。 好的， 好 的， 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咱们明天见。 好的，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放飞灵感，将创意赋予生命， 舒展想象，用画笔编织未来， 凭实力 PK， 扬魅力风采。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举办的潮涌大运河首届装置装饰设计艺术大赛现已全程启动， 构建梦想平台，承载缤纷精彩。 详情关注官方微博京津冀之声 FM 1006和官方微信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公众号。